谢谢周驼，谢谢李岩啊， 嗯，谢谢 编辑的这个稿件，也谢谢周驼深情的这个四句诗的朗读 啊，演绎啊， 演绎啊，对啊，辛苦了，周驼，没事啊，反正希望真的咱们去团建的时候，秋季去看看银杏， 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， 枫叶的什么哈， 好， 枫叶， 枫叶， 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周准， 我是道道， 接下来节目叫做《今夜思雨诗》，我们明天再见， 好。 I'll be watching you.